休息，讲六经万道 啊， 还有风水的，这怎么聊的？用功万道，就在我们日用当中， 是 要有道可用。这不简单吗？给我们足够的空间，足够的时间，我们不好好的利用，就错过了。照道理讲，法期十个期打到一半下了，再也不能说我规矩不足，再也不能说我这个功不会用，看来佛法很难的。所以佛法的信心有人是不够的，很欠缺。稍微有点道心，这种不正常现象就不存在。怎么跑香，怎么做香，怎么用功，一个参堂有规矩，一个自己要善于使用，所以凡是到禅堂里讲话，这个也等于是思绪万千。这个禅堂本来是一个不能开口的地方，而现在非开口不行。既然非开口不行，那个口怎么这么开呀？不要有一个开口处吗？实际说开的这个口都是没有开口处那个地方开出来的，那是个本，就跟一个树一样，本立而道生。就是讲到树，树也不一样，树不一样，树的根儿也不一样。无论它一样也好，不一样也好，既然讲的是个树，它不能说是就是空中长的树，都是因地而生的。这是个譬喻，地就是心地，心地上大地呀，万事万物都是从地生的。十法界，善法、恶法、世间法、无世间法，都是从地而生的。医生讲到佛法，这是深作性地方，我不受任何限制。你说站在禅堂里面讲话，能够一天到晚就讲一句话吗？就是讲话的人，人多呢， 大家都讲一样的话吗？真正法就是一个，除了正法以外呢，那就多了。啊，千知万别都要追到这个二法门来，所以禅堂也是这样的。老和禅堂讲话，在禅堂的这个宗旨，一直印象总是无量法门。禅堂讲话也要涉及到方方面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听话的对象不一样。有说法心的，有发心已久的，会用功的，不会用功的，文化的或者是程度的深浅，社会的背景啊，这都不一样啊，千差万别。虽然千差万别，走的都是一条路，这个走的呢有老有迟，有会走有不会走，那个讲话就要多方面都要适应。多方面都要照顾到，就是禅堂是这个样子，那整个佛法也是这个样子啊，整个佛法就是全部的一个。如果都没有一个样子，那释迦牟尼佛说那么多的经典，也是千差万别啊，有大乘，还有小乘。有各宗各派，都是佛啊，无说而说，说出来的。就佛讲话，虽然是说了那么多，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，神说大说，世人说五天说。我呢一概否认，他说我没说过，我一个字都没说过，哪个要说我说一句话那就是妄语。那我们也要晓得佛的说法呢啊，众生跟佛是一样啊，道理是一样啊。那我们说比如说我们的说呢，这是就我们凡夫学到说法，恐怕说不定这个说呢，你说是无心而说还不行，有的人要说呢，他还要打个准备啊，我怎么知道的，就没这个现象。要想在整个佛法当中建立一个道场，树立一个宗旨，还要完善这个本风啊，这在佛法当中呢只能说是作为这么一个点儿，以点儿带面的一个点儿，就像我们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一所寺庙啊，而不是随随便便的，都是有计划、有目的、有组织的，一步一步朝前走的。那么整个的工作达到这个目的，那必须靠多方面的因素。不管是因缘生呢，啊，包括我们现前大乘、过去的大乘、未来的大乘，是种种因缘建立到。佛法流传在世间，也不外乎这一点。难道不一个人就能够建立佛法吗？也要种种因缘。十个七打四打了一千个五个七下来，禅堂打七做什么？ 主要就是讲这个功德。他拿来是不是有人用功的？用功的人是大有人的。是不是有不用功的呢？不用功的人也是不少的。就是这么一个，也是叫做凡圣同居啊，龙蛇混杂的这么个地方。想用功，就问一下这一句话，在广门寺这个道场里头，参禅用功，就是参念佛是谁？这个先要肯定一下。参念佛是谁？就是要提一提，更要肯定一下。然后根据这一个道理，一步一步朝前去走，这个不会变的，这个东西呢也不会随缘的。其他的事情可以随缘，不管讲二谛啊，有真谛有素谛啊，素谛就随缘。一生讲到用功，这必然有紧的，这也是人人遇到啊佛菩萨的最终发心。用这个心境法门，同样跟我们一样，都有紧接的。凡夫有凡夫的，圣人有圣人的紧接，不可能是紧接。那么这些紧接从哪来呢？什么事情都有因啊，成佛做主都有因，开悟也有因。一切善道法都有因，那我们现在用解功呢，就有紧的，它也必须要有因。一生用功的人就讲到这个紧的，实际上那个不用功的人也有紧的，不是没有紧的，没有紧的那个是死人，是活人都有紧的。十法界一切众生都有警戒，只是警戒不同啊，有善有恶，有凡夫警戒，也有圣人警戒。这个警戒两个字是包罗万象，太复杂了，没有比这个再复杂的。就是一般的讲，如果给用功啊，都有紧戒，就是在用功中讲，用功的人也要做梦，也要睡觉，睡觉也有紧戒，那把它联系在一道，通通叫做紧戒。而这个初发心的人，一个紧戒每每他坐下，在这个境界上头呢，起分别，起舍，这个都是与道不相应的。为什么讲不是不相应呢？我们今天所修的这个道是清净道。什么叫做清净道呢？这个修清净心的，清净心就是一心，清净心里头什么都不能有。怎么修呢？用参念佛是谁，起行不明白处，这个不明白，这就是清净音。这不明白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啊？你是不明白的时候有什么东西？如果一个有东西，那你这个不明白，这个移情呢就要打折扣，而不是全心全意的移情，那是掺杂了妄想种种杂念的移情。用一个道理，如果我们愿意走这条道路， 追求道理，这个道理呢，就必须要明白。至于说在禅堂里边，有的人虽然在禅堂里面跟着一道大师，他不用这个功啊，不用这个功啊，不用什么东西呢？都用先入为主自己搞的那一套。我们感觉到这也是一个非常遗憾的啊，先入为主就自己搞这一套，在禅堂里面不参见佛是谁？哎，他也想，我是搞是搞的这一套，我要到了禅堂里看，禅堂到底是什么地方，什么样子？啊，好像这传统这个修道修持的这个法门当中呢，是不是也能够吸收这阴阳给自己？也不会如此啊。如果作为一个学校，我们今天上的这个念佛是不是一课啊，你不用这个功，你不做这个文章，你就不能教这个专啊，那也不符合常用的要求。我说这个话，那每个人呢自己要有自知之明。你是用禅宗禅宗这一法的功夫，有人就不是这样子。反正你禅堂的讲什么念佛是什么，我也不听，我也不用。我就反正我这不你跑嘛，我就跟着你跑；我做嘛，我就跟着你做；我用我就用。我这个不是，我这个说话是有根有据的啊！有这件事情，有这个人，我才这么说的。所以我们说，人上一百，星星一个。它不等于走传统这条道路开始走，已经走了多远，还没到目的地，走这条道路，它是走的另外的，它不是一条两条呢？在禅堂有人念佛的，在禅堂还有人诵咒的，啊，在禅堂呢还有一些外道东西。你看我们这个禅堂怎么样的？禅宗一个法，这一法的根本，根本的正法。但是你一定要走，不走这一条道路，走其他的道路，其他的道路也并不是说都不对的。他念佛，你怎么说都不对呀？啊？只是你投入这个门庭呢，投错了。投错了，我们领导是走三门道路的，其他法门都是个佛学法门，这是没有错的。有人，这就是不是有人呐、啊，就这个人就蛮多的，就是对三念佛事实的这个法，是功力不上去。我们昨天那个台湾的青年大师呢，我们也谈到这一点，就是佛法进入佛法这个门是不容易的。为什么不容易呢？要有一定的根基。我们今天修的这个法，这是大乘的大，最上乘的最上乘。没有比这个法再高的，没有比这个法最究竟的。要不要根据啊？要根据。一个小孩子三五岁，哪怕就不是再多一点吧，十岁八岁，你要跟他讲大学是道的道理，他就不懂，他接受不了。那你这个人啊，人不错啊，啊，就是做人的基础还没有啊。 阅历、年龄啊、学问都没有，你一下子什么都不跟他讲，就谈天说地是谁，记住不了。如果常常这种人有很多很多的啊，比如说前天有一个人问我啊，他说我现在不是烦恼吗？我的烦恼都干干净净的。问他你什么都干干净净的？他说我家的事情我都丢丢光光的啊，什么孩子、老婆啊，这什么东西都丢丢干干净净的，这就是个烦恼，烦恼我断干净了。你看这冤枉不冤枉的呀？啊，诸如此类，看到这个就多了。但这也不能怪，佛法从众生修到成佛，这条道路，你说它短，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说在长，三大无生地也甚至还不够。上天立志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那陪着他来的，出生作业陪着他来的。你说六祖大师就是天上掉下来的，那也是出生作业陪着他来的。那也要求我们，一个是佩服，一个要修慧，以慧双修啊。福是自己积，没有福报的慧，多半都是狂慧。这也是一条道理。你说我的啊，智慧了生死，我不修福。你这讲的没有福报，那你会这么个常会的。那么在禅堂打坐这个阶段，一般讲一般看来呢，这都属于修慧，就是呀，专门用功嘛。我们现在就在这段时间，什么事情都放下来，一门心思用用功啊，发明发明自己的心机。人人都有个心，说来说去就是要我们发明我们的心机啊。发明心机是种种方法，种种法啊。要是讲到用功，参念佛是谁？起行，可以说是我天天要讲，开头就讲这件事情，给大家做一个助道引缘。为什么？用什么讲什么？讲到其他的东西呢，好像是跟我们用功不相应，这个要不怕。如果你听得不相应，你可以不听啊，你把你的苦苦听下来你就听。那么禅堂是既然是总是无量法门，门门都可以入道啊。啊，就说参天佛是谁，这是一门心思，你听得懂啊。但是入这个道是种种因缘，也不能够不知道。禅堂，我们这个禅宗临济宗，我们是奉行的临济宗旨。临济宗旨有很多的内容，那我们的继承这一宗这一派，也不能够说一点不知道呢。什么叫做临济宗啊？还有其他的五家，其中的五家宗派都有宗旨。 用每一个东西宗旨表达整个佛法，绝对不会说是每一家的宗旨都是自己各一山头啊，用他这个宗旨代表整个佛法，临济宗也不例外。为什么呢？法门就是远游通，临济宗通了，其他宗派都通了。我们常常挂这个铜板，这就是禅堂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标志。整个这个禅堂不在于这张房子，也不在于你的这个佛像，也不在于其他的设施，就在于这个铜板。这五家铜板的五家的铜板都不一样，临济宗版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。这是宗版的一个形象，这个形象就是挂的时候我们看的。我们一天到晚是从早到晚，就跑，一般都晓得临济宗有四指四开，四指四开这个三十六下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的每一天考这个钟，考这个碗，是不是只有三十六下呢？这个三十六下指的是什么？就是指那个止境的止啊，开没有。一百一中两下，两百一中三下，加下来是五下，三百一中四下，加下来是九下，四指四九三十九下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这个中管他说呢，早上要考报功，晚课要考报功，每次开镜要量碗。可有人数过呀，一共有多少下啊？这叫做一共是386下。我们昨天跟他们谈，我说大陆的这个台湾的佛教都是源于大陆，都是从大陆过去的，各种各派都有，传统也不是没有。就是禅宗有呢，在台湾它不去，就是这个宗版没有。宗版虽然有，这宗版什么道理没有啊？不但是台湾没有，我们大陆讲的这个宗版，一天到晚超386下，也只有广式有。其他地方他也不讲了。来讲的，就是用这个宗法来讲的。有这个宗旨吗？那么什么叫做三禅三要呢？玄，玄是微妙不可思议，看不到，有这么多东西看不到，这就是玄。要要就是主要啊，我们小组这边以什么为主要？中国做主是主要吗？那是最主要的，还有就是最主要的吗？临济宗的三禅三要就是讲的，就是讲的这么高。三禅叫做三因。三要叫做三佛，这个那个经那个经籍大师有一个始终心要，他这个教下的始终心要有点这个经籍大师这个呢是最简单最主要，也是我们经常讲的。心有始有终， 有因有果，啊，这都是药，那都果中因来的，那个因就没有果了吗？由因必然难果，因在果海，果色因缘。这个道理，释迦牟尼佛在《法华经》中讲的那个师如是，也是这么讲的。啊，那个师如就是这个师如是啊，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色，如是音，如是果貌，如是果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。这个本末究竟等，这叫做因在果海，果色因缘。你看这个说法，是不是一个彼此相呼应呢？啊，佛祖说的法，说法是千变万化，这道理都一样啊。这经济大师的始终心要讲什么？讲来讲去都是讲的我们现前这一念心，这个心也有始终。我们现在迷，开始用从脚或者就是指啊，到了最后，之后活的，这就是终，都有始有终。那么这个有始有终的这个行迹，就是在无始无终的体上体现出来的。人人有个心，就是我们现前这一面，这一面是无相的，那不能说没有心，而且这个心呢，还有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。金刚经里讲的好啊，它不可得啊。为什么不可得呢？它没有相嘛。它没有相，它有这么多没有相的东西啊。你说怪不怪啊？嗯。啊，一念无相。不是一念无相，为什么我们这些一天到晚有相啊？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啊？胡思乱想的都是相啊，处处不处都是作相，把人相，把法相，总而言之，都是处处作相，那是妄想。我们的本心呢是无相的，这个跟六祖大师说的呀，无始法门，无相为体。体啊，这叫做体呀、啊，有体自有用。无相为体，跟那个一念无相为体同时一是两呢，不是一个吗？这语言不一样，这就要我们通达佛法，要处处要体会，明白这些道理。所以那个冷切经中昨天讲的，它有二度，有四行。二度，一个就是理度啊，一个呢就是行度，有这个两度。像六祖大师他就是理度啊，他没有修啊，一文钱物，一文钱物在五中下过去的九十多的人，有好多都是未修的啊，已经开始开悟了。跟释迦牟尼佛在一起的时候，听一做法，哦，这都开悟，五两百千万亿，不晓得多少什么好品。这一念虽然是没有相，无相不等于没有。没有这个东西，有这么个东西。既然有这个东西，除了无相以外，它还有用。这个用呢，也是无相本体上本具的，本来具足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面积有什么影响，这个效果明天到了几千中间从哪来的，就是用这个无相的这个心，明天到胡思乱想是他，想成功都走也是他，造业行善用功办道不都是他吗？那我们这个心就是包罗万象的，人人这个心都是包罗万象的，所以他接着就说呢，无法无畏为之解法，一切法讲的一切法那都是假的啊，那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叫做无法无畏。这个无法无畏跟一念无相是一，而不是二。心经中讲舍即是空，那个舍是包括一切法啊，声香味触法都包括在舍内。舍是最好的，就是说这个有颜色的看得到眼睛对的叫做舍，耳朵听的也叫舍，鼻子嗅的也叫舍，这就是国法吗？老和尚做一部旅游，让他在上海，因为出一本书嘛，那时候老和尚在上海跟你们做客啊，出版这个书，把这个原稿就拿着什么上海的大和尚的一个，还有一个护法居士给他们看，他们客气啊，你看我这个做的中间你们给我孝顺孝顺啊，但是当中呢有这么两句，这么一两句话，你们他们不懂要说，甚至于呢也不懂叫什么这个传统，用世间人的这个妄想心来运作这个老公主，这东西就有了啊。然后那个比如说他有这么一句话，大概是可能是这样一个文生顺其作戒，庆月由奈敲诗。上一句我们就不谈了，底下这一句是庆月由奈敲诗，形容这个禅机。那怎么看到这个月亮怎么那么推理嘛？作诗的人嘛，你看看作诗的人呢，看到什么东西，他的诗意就来了。成两句，那这月亮怎么能听呢？月亮怎么能变呢？啊，为什么要这么这个老师改掉？就是见月由奈敲诗，这一改这句话呢，什么味道都没有啊。月亮可以用眼睛看，月亮也可以用耳朵听，因为这个道理，那我这个眼睛能见者也能够见人，也能够见出，那六根可能有互用，那才是圆满的佛啊。有两个地方，说这个文字，这种文字文有文化的人，这个佛法，还是我们说它是各个途径的啊。只讲究文字，不讲究禅意，不讲究婚礼。原来广州的那个，我们现在那个放生池有一个水表演图，现在撤掉了。最初 你这个是个凉亭，这个凉亭当中有一个小亭，小亭呢，老方爷呢写了一副对子，一副对子，那叫做跟中学生怎么写的？就是盖世红尘非浮道，满天花蕊气无声。嗯，那个那也不是做漆匠的，也做什么的，那这个就错了，老方写错了。这庭前的花蕊，那就是满天花蕊啊。啊，他是自作主张的给咱改掉，还是用庭前花蕊好，还是用满天花蕊好？他不晓得，就是不懂说法，就犯那些毛病。我们去年在禅堂门口又写了一部对子，那部对子怎么写的？先见殿云天不纳，草分月照三军。现在你们拿什么不纳好的？到采访两位去找出头了，不纳好。为什么不伸手到天呢？捡块云下来不供呀？那不是原来认识吗？像这些东西都含泥，什么这个泥？泥就是泥啊！我们刚才讲到六根互用。禅堂这个门庭是放客门庭，这大家都能否认。其实放到开正眼，一身客下去禅宗去放宗，因为禅宗它不是语言文字，不要开口跟你讲那么多啊，开张名义啊，风格慢调不讲，不用，不利语言文字。这个不利语言文字的这个加风啊，不是从我们这个禅宗的祖师立下来的，是释迦牟尼佛带了一个头。你看释迦牟尼佛说了49年的法，那都是给众生说的啊，给众生说的，依他语，而不是一字语。什么这个一字语呢？到了最后，灵山会上莲花示众，那就是一字语。那是真正的把佛法传下来。你看释迦牟尼佛怎么传的？因为佛法真正的佛法非言道，非心行住。释迦牟尼佛没开口啊，莲花始终最终没开口啊。谁的心门而入呢？百万人天大众只有大家设。跟佛的心心心相印的这个法，非语言道就这么传来的。他并不是说这非语言道这个法传上来了，达摩祖师传来的，达摩祖师就从哪来的？从释迦牟尼。这是非语言吗？那么可见的，连那个花。那个花怎么能引人入道呢？你要是看着这个花，那是不能够入道，也不能够上道。看着花就能够看到心，这个呢就能够心心相印。释迦牟尼佛树立了一个榜样， 他这个女子说，所以后来的组织呢就说了，一棒一个，哪怕是一个指头，黄龙禅是这个一指禅，跟释迦牟尼佛的莲花之中又有什么两样呢？说两样的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莲花之中就莲了一次，没有莲第二次，那个组织就不一样了。黄龙一指禅来了，他也是不跟你说话的，就把你走一次。黄龙禅师他这辈子，黄龙一指禅，有人来询问佛法，来询问善知识，如果是佛法出来大师，他就把走了一次。这一说他为什么就能来了呢？这个开悟还在指着刀，还在什么地方？因缘悟道的固然就好，不因缘悟道的，你看那个素质高，哪一棒子？哪一鹤？这个名句一鹤。是刻从哪来的？那个德山祖师这个德山化，他开了悟以后，他一天到晚呢手上就拎个棒子，你要问这佛法，他就给你一根棒子，就跟黄檗禅师打灵济一样，你听他佛法，他朝你一根棒子。他不跟你说什么，那就打的人能打得开悟啊。我们现在禅堂里像棒也有，你看看这个禅堂的香馆呢就带着棒吧，鹤也有，一天到晚盘起出来也是鹤啊，生辰棒呢是畜生，过去的祖师就在六根门头，现在我们在这方面都不得力啊。临济鹤，那是那是黄临济祖师在黄檗会上那种财务，黄檗叫做参大鱼，在大鱼那儿财务回来以后嘛，又去参了黄檗。黄檗说：“这个大力饶舌，然后看到我非收拾，他非要能看到就收拾。”那个名利禅师呢，就给黄檗一掌，大黄檗。这个灵济禅师的手会拨开来以后，他说你长在老虎嘴上的牛虎须，当你的灵济一鹤。后来我叫德山大师去看看，看看看看，有这么多往事，我妈妈都说的。那一鹤是什么来？灵济鹤，讲的这个灵济鹤。这一鹤有时一鹤入金刚王宝殿，你看这个一鹤里面有包括多少书法的内容，包括多少的书法在里面，不然那一鹤就起作用了吗？有时一鹤入居地狮子，又是一鹤入灿丹云，又是一鹤不做一鹤用。那个鹤做什么用的？用接人的，那就是渡人的。一棒做什么用的？也是为了渡人的，接人的。你看他总是各出手眼啊，千奇百怪呢，难懂的这个 各抒其招啊，什么样的灵丹都有。临近四个鹤，就像这临近四个，像这临近鹤。什么叫做一个就金刚王宝殿？那金刚王宝殿是佛来佛展，魔来魔展。我们今天在谈他们用功的人，是不是有一把金刚宝殿？大家问问自己啊，是不是有一把金刚宝剑啊？能不能够是摸来一斩啊，是佛来一斩啊？这就是在你当你的用功出现警戒的时候，你用什么办法？这是一。第二，一个有居地狮子，是居地狮子。这个狮子啊，野兽啊，啊，它要是吃人的话呢，欲就等于说，这个狮子要用拳头跑的话呢，它要先向后头缩，然后蓄势待发，这个蓄势待发啊，这个就。居地狮子，居呢就是坐在地上，要向朝天跑，啊，前在后一坐，再向前跑就有力了啊。就是临地有一鹤，有一个巨鹤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有居地狮子。居地狮子就是比如说，要想渡人，要见敌说法，视敌说法。这一鹤起这个作用，还有一鹤，一鹤如探干莲草，探干莲草是什么样的草呢？这个词儿怎么解释的？你要想做众生，要众生要到你这儿来做，那还是好处多啊！啊，什么叫看杆？有看杆，有钓鱼竿，垂钓，助众生助人就像垂钓一样。为什么垂钓呢？众生在苦海当中能把它钓出来呀，啊，有看杆，为了东西钓，你这看杆有什么用呢？你看看那个钓鱼呀，那鱼竿前头有个钩，单个钩还不行，还要有鱼饵，垂到那个水里头，游游游到来，都吃这个，这个饵就是钓鱼的，饵吃。那你看那钓什么呢？有时一刻呢，就像这样，你看看萤草。这个鱼在水中，它有就是翻进来，但在那个鱼下，是吧？你比如我们国际上水地上长的荷花池，荷花池那个荷叶底下，它放在那里，不晒太阳啊，在里面都集中在那个地方。有时一鹤就看干云云，那么众生到你这儿来，你就可以渡他。它一个能起这个作用，还有呢，最后一个呢，就一个不做一个用，不做一个用就是随机起用，那就讲到临界了。临界有临界有四个，临界有三层三教。三山三教是灵地的功能，那个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有机会把这个禅堂的空板每一天定时 四十四天，给大家说一说。参加的都是有来有功的，还有来当禅师的嘛。一个是禅堂的用功的方法，一个是禅堂的大规矩小法则，好像做强啊。最重要，你要说我想建立一个禅宗道，搞成一个禅宗的门庭的这种众生研究，那是没有宗旨是不行的，没有师承也是不行的。佛法最主要讲究是什么？啊，是哪首歌来的？啊？那个永嘉大师开了悟了，还找个师承，还找个人给他印证呢。自说自话，没有根据。啊，所以禅堂这个宗法非常要紧。为什么说这个禅堂朝东转朝左右，要吃香板要滑下来？啊，那是表法的，表法必须如法表法，你靠错了就不如法了。说每一家围着手周围圈子以后，桌香板一桌，你知道跳，要跳的那个音声将了没有了，才能靠这个板。或者一桌马上就靠板，这是底数啊，它不是砍跌，砍跌呢就恰到好。你比如说大量掏空，掏一分钟，音声要断不断，我再掏一回。那么这个板也中板也是这样的，那围着这个香板一个回跳，跳它跳几方呢？它有方有方，准跳。如果是跳了，隔了半天不掏空板，那也不行。那还没跳呢，这就掏了。啊，都要恰到好。禅堂呢，大规矩、小法则、用功之道理，都要搞得如法似真，要搞得明明白白的。我们这个修行运动办道是糊里糊涂的，要清清楚楚、正正确确的走这条道路，那么我们才能在这道路上呢。才能得到好处，不然的话，那就是堂堂光明的啊，将来吃了多少苦头，什么都得不到啊！时间不早了，大家快去吃饭。